当士兵用皮条将宝禄绑好时，宝禄向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：“一个罗马人又没有被定罪，难道你们就可以鞭打他吗？”百夫长听了，就来到千夫长前报告说：“你可怎么办？这个人是罗马人。”千夫长就前来问宝禄说：“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”宝禄说：“是。”千夫长回答说：“我用一大笔钱才购得这个公民权。”宝禄说：“我却生来就是。”于是那些要拷问宝禄的人便立即离开他走了。千夫长已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因为曾捆绑了他，就害怕起来。第二天，千夫长愿意知道宝禄为什么被犹太人控告的实情，就解开他，并命令司祭长及全体公议会集合，随后将宝禄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